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年的夏天呢已经过去了，作为一个非常喜欢撸串的人呢，其实我还是希望夏天能够过得稍微慢一些，但是呢又一想到这样很炎热的日子马上就结束了，心里呢还是有一些开心的，毕竟呢北京的秋天可以说是最美的，是吧？那么其实呢每一次站在这个烧烤摊前呢，我也都在幻想能否等到在烤串的过程中有一次美妙的邂逅呢？各位可别以为我是在幻想哈，因为呢之前就有一位音乐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写出了一首非常好听和经典的歌曲。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伍思凯，买个羊串都能从中找到灵感，也难怪很多人把伍思凯呢称作全能型的音乐天才。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就来跟各位聊的是才子伍思凯，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伍思凯因为撸串写了一首歌，那么这段经历呢足够的记一辈子了。各位有没有一段难以忘却的关于撸串的经历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如果说要问到张学友的代表作是哪一首歌，可能呢很多人都会回答是《吻别》。那么这首歌呢发行在1993年，是专辑《吻别》之中的同名主打歌。不过呢张学友曾经在不少公开场合说过，那么这张专辑中呢他更喜欢的是《情网》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就是伍思凯当年在因为买烤串而创作出来的。在1991年的一天，伍思凯在买这个羊肉串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姑娘，哎呀这个姑娘的眼眸非常的深邃，让伍思凯呢久久不能忘记。但是那一次呢他并没有和姑娘有一个完整的交流，那么仅仅是这样一份感觉，他呢把自己对于姑娘的这份感觉还有记忆就写进了《情网》这首歌中。当时呢张学友正在选歌制作自己的新专辑，一听这个不错呀，就把它拿过来直接收录在其中，一起来分享伍思凯创作张学友格外喜爱的这首《情网》。 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冷，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情网来自张学友，很经典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听出来一股孜然味儿的，因为这是伍思凯在买羊肉串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创作灵感。那么其实呢，他给很多人都写过歌，其实呢有很多还是为别人量身打造出来的。在1997年的时候，凭借专辑《姐妹》一炮而红的张惠妹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张唱片《Bad Boy》，是吧，很经典。那么其中呢就有很多歌曲成为了流传至今的经典，其中有一首呢就包括伍思凯创作的《一个人跳舞》。据说呢，张惠妹还没有出专辑的时候，伍思凯的老师就邀约他写一首歌给张惠妹，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对于张惠妹完全不了解，所以写歌的事呢就一拖再拖。后来呢想想因为是老师要求，哎，不好意思去驳这个面子哈，那等一等吧。后来呢突然有一次在电视上他看到了唱姐妹的张惠妹跳舞还有唱歌，哎，来感觉了，当天就写完了这首《一个人跳舞》。 一个人跳舞来自张惠妹的演绎。 泽福说，我也喜欢情网多于吻别，要是伍思凯自己来唱这歌可能会显得有些做作，但是呢，张学友的演绎就完全是痴情专一的好男人，而且呢，一直觉得伍思凯的创作能力远远大于他的歌唱实力，但是祝福他还是能够继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那么伍思凯的才华呢，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和他呢有过很多次合作的张信哲就曾经说过，因为伍思凯是一个创作才子，需要跟他不断的求歌，这个姿态放得很低哈。当年的伍思凯为张信哲量身创作了不少的歌曲，后来呢两个人也是因为音乐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不过呢在公众面前两个人还是摆出一副这个水火不容的样子，哎，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哈，艺术家们都在想什么哈。伍思凯也曾说，我不红的都怪张信哲，张信哲也说姓伍的就是我的敌人，但其实这两句话都是开玩笑，因为呢原来唱片公司是喜欢塑造假想敌的，每一个唱片公司都会推出一个外形相似年龄相仿的歌手，然后呢互相竞争。当年呢张信哲和伍思凯就是因为互为假想敌，好吧，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哈？但是呢私下两个人的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就有一首伍思凯原唱张信哲翻唱的歌曲，且行且珍惜。且行且珍惜，来自张信哲翻唱伍思凯原唱。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才子伍思凯，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各位有没有一段难以忘却的撸串经历。 可能这个话题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今天说这个？因为呢，伍思凯就是通过撸串的经历写出了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情网》。水宁成冰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撸串是在2015年的冬天，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特别专业、一年四季都营业的烧烤店。嗯，是吗？请问你是在北京撸的吗？北京怎么可能没有呢？他说我是特别爱吃串，但是夏天的时候呢，怀着宝宝就没敢。每次跟老公参加家庭聚会，看他们去撸的时候，心里就觉得特别痒痒。所以出了月子之后，第一个周末就让老公带着去吃了一顿烧烤，那心情倍儿爽。很多人呢评价伍思凯的时候，都会说很难得的是他给别人写的歌丝毫不逊色于他给自己写的作品。没错，他就是一个创作天才，一个曲作者，那么同时呢也是一位歌者。在1986年的时候呢，他和郑怡合作共同演唱了一首《我和你》，是不是和这个奥运会主题曲同一个名字哈？那么这是伍思凯的声音呢刚刚出现在了歌坛。那么郑怡呢，其实早就凭借《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走红了。这首歌呢，之前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过。不过呢，这首歌并没有让伍思凯的名声大振。后来呢，他又参加了一些专辑的录制，取得了一些成绩，他才真正的慢慢走进大众视野。那么，真正让伍思凯这个名字走红的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爱要怎么说》。当时呢，22岁的他，歌声高亢嘹亮，激情饱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起来分享同名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爱要怎么说》。 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知道。当你流泪的时候，恨不恨我？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想过。当我离去的时候，不要难过。为何一定要这样的寻找，这样寻找，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说爱要怎么做，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心中的火谁让它 爱要怎么说？来自伍思凯。广仔说，英超的节目又到了让人重新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了。小时候呢就知道伍思凯，至于他的歌知道的太少。本月10号呢刚有了一期台正宵的节目，我说他是熟悉的陌生人，伍思凯又何尝不是呢？这两个人呢恰巧今年都52岁了，可是我们听众的年岁也增长了不少。今天才知道很多曲子都是伍思凯来创作的，才子们总是默默地为乐坛做着贡献。我还特别想说，其实很多音乐天才他们都是出自岭南，我们的少年与成长的这段漫漫长路，感谢有他们的陪伴。 爱要怎么做，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 在1990年的时候呢，伍思凯凭借专辑《我最爱的朋友》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要知道那是第一届金曲奖，所以说他也是金曲奖历史上的第一个最佳新人。这第一个三个字就是让这个荣誉的含金量更高。那么随后呢，伍思凯继续发力，在拿奖的几个月后发行了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一百三十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短波槽和低层增湿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本市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今天午后，西部、北部会有雷阵雨天气。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行请注意防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才子伍思凯，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我和巴西还有小花居说了，好像除了冬天都会撸串，无条件喜欢肉筋，腰子要嫩一点的，哈哈哈。这个饿了啊，金小胖说，目前来说呢，还记得住的撸串经历是今年的世界杯，比利时对阵巴西那一场。当时呢，媳妇儿回娘家了，又赶上周末，就约了一个同样喜欢看球的朋友来家里，一边撸串一边看球。那天呢，他是难得的放松，自从呢，他去年当了爹，周末一直在家带孩子。那天难得请了假，歇了一天，哈哈。当时我俩在家里看的，买了一堆吃的，串儿是点的外卖，结果点多了，剩的最多就是脆骨，都成了我第二天的午饭。但是呢，我牙口不好使，那顿饭吃的叫一个费劲呢。但其实我觉得内心还是开心的吧，是不是？因为跟好朋友这样很久没有聚在一起，吃什么不重要，跟谁吃才是最重要的哈。我们来说回伍思凯，伍思凯的音乐道路呢，其实刚才我们在上半段跟大家说了，不像我们在表面上看到的那么顺利。在刚开始的几年呢，他经常失利，不过这也是正常，对不对？新人嘛。如果说换作各位呢，在一个新的领域准备大展身手，却频频如果说碰壁的话，不知道各位还会不会继续进行下去呢？伍思凯呢，从小就接受很专业的音乐教育，15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能力在西餐厅做钢伴了，钢琴伴奏的简称叫钢伴。17岁那一年呢，和同伴组了一个乐队，为了能够有机会唱歌，他和同伴一起跑到酒吧里打工。但是呢，真开始唱了才知道，唱歌和弹琴其实有很大的区别，钢琴弹得好，唱歌那真不一定就好。有一次呢，表演前练习的时候，他被乐队里的一个贝斯手大骂，啊，怎么回事，这个钢琴弹那么多年，节奏居然都跟不上，唱的音准也不行。你想这些话，对于从小就很喜欢音乐，而且有很好的专业素养的伍思凯来说，这晴天霹雳啊，让他内心真的很受打击。所以说呢，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写出来的，我真的很不错。 承诺叹息，让太阳晒一晒充满希望的北京，迎着 这世界的风，我要无畏的挺立，对于必须做的事我一点都不怀疑，要做就做最好的，不要明天才说真的可惜，我知道我能做到底，就是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的努力。在无谓的承诺叹息，让太阳晒一晒充满希望的背脊，迎着世界的风，我要无畏的挺立，对于必须做的事我一点都不怀疑，要做就做最好的，不要明天才说真的可惜，我知道我能做到底，就是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的努力。 我真的很不错，来自伍思凯。各位有没有这样的自信呢？真的每天也要真的跟自己说，我很不错的，加油。虽然说唱歌技术在当时呢还不够好，但是呢伍思凯并没有放弃自己这样的念头。勤加苦练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加入了另外一个乐团，克服了音准和节拍的问题，开始呢正式在酒吧演出。后来呢他因为和郑怡合唱歌曲慢慢进入了歌坛，但是呢在那之后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才慢慢的被人熟知。因为最开始呢名气很小，所以说他就很苦恼，每一天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想着怎么样啊才能让自己做得更好呢。那么代价就是什么呢？因为自己太过投入音乐，结果导致了忽略了自己女友的感觉，最后两个人就分开了。那么直到后来有一天呢，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女朋友告诉他说自己要结婚了。后来伍思凯呢立刻坐飞机去了女孩所在的城市，但是呢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陷入了悲伤和后悔的他呢把自己这样的心情记录下来，于是呢才有了后来的我们刚才已经分享过了一首歌曲，还有另外一首歌，那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以及现在我们马上要听的寂寞公路。 提醒我背叛的心慌。 下雪街头独自的行走，握不住一杯温热的咖啡。New York, Dallas, Los Angeles, 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流失的梦，寂寞公路每寸都伤痛。 寂寞公路来自伍思凯，这首歌呢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一样，因为是伍思凯的亲身经历，所以说他真实的演绎受到了很多听众的喜爱。现在呢还有不少人用它来表达对过往的追忆。女朋友嫁给别人之后呢，伍思凯反而更加的沉迷音乐。那这一下好了，就是完全没有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理由这个好去分心了。那么在后来的几年当中呢，伍思凯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很疯狂很沉迷的状态，先后进修了吉他、钢琴、声乐、爵士，几乎没有停下过自己的脚步。那么这份努力呢也为他带来回报，那几年的金曲奖的舞台就跟他自己家一样，每一年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但可惜的是，拿这个怎么说呢，歌坛唱将很多，连续多年入围金曲奖的他呢始终没有获得属于自己的桂冠。他每年都参加，其实呢就是一个词，就是多年这个莱昂纳多跟这个奥斯卡的关系一样，有点陪跑的意思。不过呢他也不灰心，总是安慰自己说，作为一个歌手嘛，如果说每年都可以入围金曲奖，这已经是最大的一个荣誉了。爱与愁来自伍思凯。 被击退着走，只能旁观不能插手，无奈地看你泪水蜿蜒地流，我一定伤你很深，才会让你哭也无声。那时候你我如此无邪单纯，爱与愁，还有年少的执着，我们竟然深深相信，这是全部生命，于是用力燃烧感情。可是爱与愁，谁能靠它活多久？我们终于可以确定，彼此无法适应，才在倾盆大雨的夜决定分手。 管不能插手，无奈的看你泪水蜿蜒地流，我一定伤你很深，才会让你哭颜无声。那时候你我如此无邪单纯，深深相信这是全部生命，于是用力燃烧感情。可是爱与愁，谁能靠它活多久？我们终于可以确定彼此无法适应，才在倾盆大雨的夜，却已无法回头。爱与愁，还有年少的执着，我们竟然深深相信这是全部生命，于是用力燃烧感情。可是爱与愁，谁能靠它活多久？终于可以确定彼此无法适应，才在倾盆大雨的夜决定分手。 爱与愁，来自伍思凯。刚才呢，我们说到他在早年的时候陪跑了金曲奖好多年，但是呢在2004年的时候，多年来一直连续入围金曲奖的伍思凯终于拿走了他的奖杯。而且那一年呢，也是台湾歌坛最灿烂的一年。在和周杰伦、陈奕迅还有王力宏等歌手的竞争之中，伍思凯凭借自己的专辑《爱的钢琴手》夺得了最佳男歌手的奖项。那么如今呢，除了演唱会之外呢，在一些音乐节目上有时还能看到伍思凯的身影。他呢依旧在和大家分享着自己的音乐。或许呢，对于他来说，比起奖杯这样的荣誉，他更希望自己的歌曲能够给人带来共鸣。那么这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做音乐的理由吧。好吧，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今儿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刚才跟大家提到过的伍思凯和郑怡共同演唱的《我和你》，这也是伍思凯刚刚步入歌坛的早期作品。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影片是蚁人，明天十一点依然是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喽。 我等待奇迹。